是男人好。 怎能视而不见？

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，我想你追。

在我心里更非短暂，情形浓梦境渐淡，错过百千次情也光未散，今天积压着爱意未减，无奈我心里带点空泛，谁令我面对恨共爱之藏于今晚，告别后纵使没有真对话，愿能回头望多一眼，再会吧，纵使尽毁于这一旦，仍期望再聚多一晚，可否一再抱紧我臂弯，再吻我吧，可否不再离开我愿孤单，来换你伴一晚，此刻一再抱紧我臂弯，再吻我吧，此刻不再离开要让孤单埋藏于今晚。 就要远走，

这样看着你，又为你的坚持感动。你会的，有一天会醒。